你那肝血不足，麻烦了，你那个筋就松垮垮的。所以啊，怎么办？哦，来补养这个肝血，来养人这个宗筋。所以说，你看那个帕金森的，是吧？中风那个直哆嗦那个，还有呢，脑外伤出现的那个癫痫，啊，我们叫抽羊角风，哎，这都是中医说的叫肝血不足，则生肝风内动。这个肝风内动就是那个筋失血所养，筋在抽搐，筋在震颤。那么当然了，那么健康的人他不用补肝，他怎么不哆嗦呀？哎，因为健康的人他有充足的元气，元气是这个树根，五脏是这个树干，哎，故而啊，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所以啊，有人问我说补元气它管什么病啊？哎，我告诉大家，补元气什么病都不管，而反过来呢，你元气足了，你五脏功能协调，五脏功能全自动，你五脏自己个儿就医了自己个儿的毛病。所以平时生活当中啊，大家表面上看是药在治人的病，而实际上药是利用药物的偏邪之性来平衡人体患病后体内的五脏的平衡破坏，而这个平衡往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药物的治病是药物的偏邪之性，哎，就是我们中医说的三分毒。而这三分毒的发挥还必须有元气配合，也就是说吃药耗元气，哎，正所谓什么呢，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所以啊，好的医生叫药到病除，是吧？后面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叫病除药止。他怎么不说这病好了你接着吃药再吃中毒了？药的偏邪之性你给一个阴阳平衡的人吃上，破坏了原来的平衡，新的不平衡那就是病，是不是啊？所以药这个东西不是吃一辈子的啊，你包括保健品食疗也不是吃一辈子的啊。什么是吃一辈子的？哦，吃饭睡觉走路，哎，包括咱们喝这个牛肉补气汤方，哎，这是养你一辈子元气的。为什么？因为健康的人，怀孕的女同志，是不是啊？久病体衰半条命的人，满了月的小娃娃，他都能用。所以这个安全性决定了它的持久性。哎，所以这是元气和五脏之间，这剪不断，但是理起来它不乱的关系。啊，那为什么人有的理的就很乱呢？你那乱只能说明你不懂中医文化，是吧？这是咱们对上节的一个总结啊。补精才能化气，养元气才能安和五脏。那么反过来呢，养生不是光吃食疗，我们还要点穴啊，我们还要起居调养啊，我们还要跪坐站桩，是不是啊？壮督推任，哎，这些导引之术呢，哎，就通过引导脏腑当中气机的运行，反过来填补人的精， 哎，也就是什么呢？化气填精，是不是啊？能吃能睡能走，哎，关键是一泡秤，那长分量了，是吧？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原来干吃不长肉，是吧？那现在长出的肉是什么呢？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人得病，久病体衰，久病消瘦，是你的肉，也就是我们说的精，化成了元气去救命。而我们在中医健康管理调固元气的过程当中，人感觉舒坦了，是不是啊？哎，而且人呢，体重不下降，还长肉了。第一条是我们补进去的元气，什么呢？元气之阳，元阳之气吗？所以先补进去的阳气，它先还你那个利息，哈，啊，先解除你的痛苦和不舒服感。啊，等到你舒坦了，能吃了，能睡了，能走了，哦，长肉了。什么是肉？肉就是精。哎，就是你的元气存储下来的余粮。啊，存储下来余粮。那么等你这个肾精存的足了，是吧，身体不再消瘦，也回到正常体重了，肉不再长了。啊，你千万不要担心啊，我补元气能给我喝成大胖子不？告诉你，元气十足、五脏调和的人，你那瘦子我让你长肉，你那大胖子嘿，我让你减肥。为什么？因为元气十足的人，他是个阴阳和合之人，阴阳平衡的，哎，他是一个自动的一个调理。说等你那瘦子长完肉，长到调和了啊，强壮了，哎，那你余下来的元气干什么了？元气的第一步是还那个利息，解除痛苦。元气的第二步是填固肾精，长肉。元气的第三步，元气之精又化成气，强健身体。还说第三步才是，哎呀，我有用不完的力气啊！啊，有人说我这七十多岁的老头，怎么比那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还能走路，还有精神，我还不累，啊，心情还好，是吧？一开春，是不是一立秋，年轻人流感感冒到医院打针，我老头没事儿，是不是啊？啊，出去旅游，我比导游走的还快，没有高原反应，怎么回事？那都是你元气补到了第三个境界，这大家把它记清啊。补元气的第一个境界是解除你的病痛，补元气的第二个境界啊，是给你家呀买锅，啊，以前不是叫砸锅卖铁吗？啊，那是把肉化成元气救命，现在给你家买碗筷，买锅，买灶，是吧？买瓢买盆怎么的，给你置办家事，置办家底儿，这是填精。元气的第三步是精力充沛，活力十足，免疫力足。哎，这是元气培固的三部曲，是吧？所以老当益壮的，是吧，鹤发童颜的，是吧，中医健康管理坚持五到十年的，科学养生多活十年，你凭什么多活十年呢？哎，首先是你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比别人元气足，你比别人身体壮，你还要比别人五脏调和，而且那元气它也有余粮。哎，这是元气培固的三部曲。那么当然了，那还有那半条命的呢，是不是？哎，大家要知道啊，你半条命的人，你来补元气，你就不是按照这三部曲了，一步一步的补，可不是。啊，你那半条命的人， 那不是元气缺，那是元气挖了个大坑啊，是不是啊？哎，那欠的可是高利贷。所以呀，半条命的人啊，我给大家叨念过是吧，什么叫半条命？内脏衰竭的是吧，你像心衰啊，你包括心梗放支架了对吧，哎，有时候我心梗我没放支架，你看那更危险，更容易诱发心源性的猝死对吧，肺心病的，呼衰对吧，肝硬化腹水的对吧，肝衰啊，脾肿大的容易恶性贫血对吧，哦，还有肾功不全的，是不是啊，包括药物性的肾损害，药物性的肝损害啊，这类人你就要知道你的元气培固的第一个保健周期，第二个保健周期是先把命保住，恢复生命的正常功能啊，而后你才能进入到人家元气培固那三部曲，解除病痛是吧，填固肾精啊，精力充沛，这么个过程啊。这是精和气之间，元气在他们之间的一个生化转换。那么人有六气啊是吧，我把它分了三对儿啊，那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对儿，就是金和液之间的转换。那什么是金和液啊，金是清的稀的对不对啊，哎，那液呢啊，液呢是这个厚重的，比较浊的，是不是啊，比较粘稠的啊。那么金呢它是浮在上的啊，液呢液是沉在下的。啊，我们特别给大家举例，上面那个清汤，哎，是精，啊，下面那肉汁沉淀下来那是液，啊，上面那个是补金的，生金的，啊，下面那是补液的，啊，来长人的什么呢？这个骨骼呀、肌肉啊、发肤啊，是不是啊？哎，来长液的。那么说金液，就不得不说说五脏之液。啊，五脏之液，了解了这个是吧，我们就更容易理解金和液之间的关联啊，金和液之间的关联以及表象和本质的关系是吧，因为这个是老知识了，我们不多说啊，简单一带而过啊。你看人有五液啊，这是黄帝内经当中讲的啊，叫汗为心之液啊，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讲过啊，是吧，心脏病的人出大汗，哎呦，这容易心衰，容易要命，所以特别是出汗多的人容易伤了心，伤了血。而这里呢就把津液混为一谈了，而其实更准确的讲，你那个汗它属于津啊，属于津的范畴，是清的啊。什么样的人的出汗粘稠的汗呢很少，哎，或者说什么呢，久病衰亡之际啊，你看那个心脏病突发性猝死，那大汗珠子出的那汗，汗出如油，你看人的汗是汗水，清亮亮的对不对，等到你那个汗变得粘的和油一样，麻烦了，就是心的筋是汗，心的液你应该沉在下面粘稠的东西出来了，那心脏就亡了血了，这就容易心衰要命了，这叫汗为心之液是吧，天一热了我们正常出点汗，运动后出点汗都正常，散热嘛，降温嘛，调节体温对吧，但是不可出大汗，大汗亡阳，是不是啊，伤人的阳气啊。那个黏汗啊，你看这黏汗，汗如油出了，那是心血耗尽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给大家说了这个汗为心之液啊，汗为心之液，更准确的讲汗为心之金啊，为金，因为它是清的稀的，是不是、啊、而浓的稠的它是液，清晰的是金啊。五脏有五液嘛啊，这说了一个汗啊。那我们下面再说，接着说啊，说什么呢？说这唾啊，唾为肾之液啊，唾为肾之液，是吧？你看有些老年人上年纪，哎呀，我老口干啊，甚至吃东西消化道也干，得喝一口水吃一口饭，不然下不去，这都是肾的津液大伤啊，肾的津液大伤，是吧？甚至于什么呢？耳聋耳鸣啊，耳聋耳鸣，这是什么呢？唾为肾之液啊，唾为肾之液。所以怎么办呢？啊，我喝水都不解渴呀，那是水出问题了吗？水没有毛病啊，是人出问题了。是人的哪儿出问题了呢？你看我们给大家讲津和液的关系。如果这个液呀是一壶水，那么津呢就是把水烧开了冒出那个水蒸气，哎，浮月在上的升清的。那么人为什么会口渴呀？人为什么会口渴？就是感觉啊，这唾或者这津不足了就会口渴。那口渴，我们喝水怎么才能达到解渴呢？啊，甚至有人问我，徐老师，喝冷水解渴还喝热水解渴？通过科学实验、临床实践，我们都知道，热水是解渴的，是不是啊？尤其是热水，你严重口渴的人，再加上一小捏盐，那更解渴。那、啊、什么道理啊？哎，告诉大家，水，喝水解渴，解渴的不是水，是水向上升腾，升清降浊化的那个津来止渴的。所以古代就有望梅止渴的故事，是不是啊？人没喝水，曹操一指啊，前面就有梅林，酸酸的梅子，怎么解渴了？我没喝水，一想梅子，嘴一酸，哎呀，解渴了。为什么？哦，因为你产生了津。那这个津是怎么生成的呢？首先它得有肾水，其二呢它得有什么呢？心火。哎，其三呢它还得有肺气。也就是说，人想喝水解渴，人想不渴，哎，你最起码是心、肺、肾这三个脏腑它的功能是正常的。所以呀，我们给消渴的人，是吧，我们给那些啊老爱上火、口舌干燥的人，你给他喝水，那个不叫治病，越喝水尿的越多，完了还不解渴，反而耗伤了更多的肾精，怎么办？哎，我们给他吃人参。哎，人参的作用叫生津止渴。哦，好多人都把人参当成了一个大热的大火的药，其实非也。大家你要知道啊，人参长哪儿啊？是不是啊？它是长云南的红土地，还是长那个陕西的黄土高坡？是吧？它是长西北戈壁滩上，还是长在那个东南的沿海？都不是。人参的产地深居于内陆。所以不少人就问我说，徐老师，你说咱们东北的人参好啊，还是那个高丽参好啊？我说你知道高丽参搁哪儿吗？那高丽参是朝鲜韩国呀。我说你知道朝鲜韩国在哪儿吗？那看地图都知道啊。哦，我说他们都在长白山脚下啊，一个是南路，一个是北路，一个是东边，一个是西边。那人参是长在黑土地的烙阴坡的 人身最好，就这么简单。这就叫天地之灵气，对不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居生淮南则为居，生于淮北则为止，物以稀为贵，是吧？好东西价格别卖低了，好东西你把价钱卖低了，不当你好东西了，就这么简单。哎，所以人参者最地道的是什么呢？哎，最地道就是长白山的，啊，长白山就这么简单，黑土地下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参不是上火的东西，人参也不是什么补阳气的东西，人参是滋阴的。怎么滋阴？哎，《黄帝内经》说：“孤阴者不生，孤阳者不长。”好多人认为滋阴就是喝水。啊，补阳气就是烧火，那是一根筋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思维模式啊。我们祖国中医传统中医文化，它讲究的是什么呢？哎，讲究的是运化。所以人参为什么滋阴？因为人参人家自己带着什么呢？自己带着热宝来的，对不对？就像我们说吃泡面，没有热水你搁什么泡啊？哎，人家自己带热水壶呢，把面泡上了，人能吃的，你冷水泡的你吃不上。所以人参表面上它是补阳的，而实际上它根本是滋阴的，而且是大补元气，生津止渴，滋五脏之阴液，是不是？哎，这是它的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回大家长知识了，喝水不解渴怎么办？说明你那生津的功能出问题了。生津的功能出问题怎么办？哎，补肾的阳气，养心的什么呢？阴血。回后呢，调和肺气，心肾相交，水火共济。所以生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不用吃药，最好的方式是睡觉，是吧？那除了睡觉呢？啊，上下沟通嘛，啊，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这是内部的五脏导引术。那外边来点大动作的，啊，脚要热，头要凉，是不是啊？我们常说呀，啊，人要坎中满，离中虚，啥意思啊？我兜里揣100块钱，哎，我就想花10块钱去办事儿。这是中国人，这是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叫什么？叫厚积而薄发。现代人的疾病，它的共同特点，哎，就是坎中虚，就是肾精不足，啊，离中实。心火太旺，欲望太强，就会生病。啊，所以现在养生重点的是养心，把人的心病先治好，减少欲望，求真务实。啊，这不单是治病，它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吧？它的传统的文化的精髓。啊，说有点远啊。啊，五脏之液，这又给大家说了一个唾为肾之液啊，唾为肾之液。是吧？你嘴里边有唾液，哎，一吃什么东西啊，很润泽的感觉，叫肾精足。回后渴了，啊，喝了水，干喝水不解渴，哦，你那生津的作用出问题了。用什么？用人参啊，用人参，而不是单纯的用寒凉的药。你越用寒凉的东西，你越用泻火的东西，怎么着？伤了液，那就更没有筋了。等于把那锅都熬糊了，熬干锅了，你还蒸什么馒头，是吧？你那只能烤馒头片了啊。这是唾啊。还有呢啊，还有泪为肝之液，人这个眼泪啊，人这眼泪啊，肝血足，哎，人呢眼睛是润泽的。你肝血不足呢，人的眼睛就是发红发肿，甚至人的眼睛摩擦，哎，眼睛结膜发炎了，是吧？角膜发炎了，怎么着啊？哎，肝的液体不足，津液不足，不能滋润它了。哎，所以我们要 做明目的水火疗法。所以眼病啊，不是光到眼科啊，还应该到肝胆科查一查他的老底儿，对不对？学习好是吧，认识好，掌握好。那么这个肋为肝之液，有的人又会问我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老哭老哭把眼睛哭瞎了？哎，那个叫啥，叫涸泽而渔，是吧？你肝一动情，你的眼睛就流泪。后来你哭到什么时候瞎的？你记住，有眼泪瞎不了。啊，人情志过度把眼睛哭瞎的人，记住，先是把眼泪哭干了，肝血耗尽，你下一步就是失明，就是把眼睛哭瞎了。所以泪为肝之液，流泪可以疏肝解郁。哎，可以疏肝解郁，但是别哭多了，哎，哭多了怎么的？哎，哭多了也伤肝，哎，哭多了还伤脾，哭的不想吃饭，哎呀，好人悲伤了，哎呀，不饿了，哭的吃不了饭，哭没劲儿，是不是啊？啊，所以情志有度啊，情志有度啊，这汗为心之液，唾为肾之液，泪为肝之液。啊，还有什么？还有咸为脾之液，啊，就是我们说的哈喇子。啊，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看什么？就看你吃东西知道馋，有没有胃口。啊，所以有个成语叫垂涎三尺，说明这人脾的功能特别好，有胃口。啊，但是你见饭不知道饿的时候，你那脾就要出问题了。啊，所以健脾，喝炒米水，把米炒了泡水喝，是吧？这种焦糊的气味，哎，可以来开脾胃。还有什么草枣水，哎，就是我们说那开胃汤嘛，啊，这都是健脾开胃的啊，健脾开胃的。那么回过头来，我没见着好吃的，那就哈喇子多老长呢，那麻烦了。小孩呢是脾虚，是脾把不住门漏精了，老人呢，老人是中风后遗症。痰涎那就不是正常的那个口水涎了，是不是啊？哎，你见着好吃的你流口水，你没见着好吃你流什么口水？那脾把不住门了啊，要健脾调脾的啊，调点这个双歧杆菌，是不是啊？要健脾啊，健脾。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五脏之津液啊，说了这个汗为心之液，唾为肾之液啊，泪为肝之液。那今儿呢咱们接着说这个涕和涎，咱们就先母后子是吧，脾脏五行属土，肺脏五行属金啊，土生金，脾为肺之母也，是吧？而且呢这个脾胃作为人的后天之本，五谷之海，气血生化的源泉啊，它是六气后天之根源之所在。那么脾之液为涎，什么叫涎呢？哎，就是口水，是吧？这个成语当中有垂涎三尺，是不是啊？哎，那么人有没有涎什么意思啊？你看，既然脾胃为后天之本，那这个涎水它就是人的胃气之所在，是吧？ 那这是胃脾胃之津。那么液呢，啊，液就是胆汁儿，是吧，甚至于胃肠的消化液，是厚重粘稠的物质，是吧。所以我们常讲啊，叫升清降浊。你像反流性胃炎、反流性食道炎，你那个胃液、胆汁儿、肠液反上来了，它就容易造成消化道的灼伤、恶心、呕吐、打嗝，这叫气逆之症。哎，逆它不是顺。那什么是顺呢？清者上升，浊者下降。那么说到脾之津液这个涎，我们尤为要重点的给大家说说这个消渴症。啊，血糖增高，是吧，尿糖增高，它是一系列的症候群。怎么得的啊？好多人认为都是祖传的啊，听了我们文化的知识讲解，哦，大家认识到了，血糖增高，糖的代谢紊乱啊，不是祖传的病。哎，更多的是什么啊？生活行为性疾病。哎，这个生活行为、饮食、劳累、情志过度，把谁给伤了？把脾给伤了。脾伤了，它不能产生津液，它就不能化食，是不是啊？它不能化食，又会产生更多的痰湿。不能化食怎么着啊？食谷不化，吃麻拉麻，啊，这就是三消嘛，多饮多食多尿，身体消瘦，都走过糖道了，啊，这是不能化食。不能化湿呢？哎，什么是湿啊？啊，营养的过剩就是湿。所以我们原来讲营养不良，都指的那些什么贫血呀、低血压呀、缺铁、缺钙、缺锌，是不是？老说缺啥？那么现代营养学告诉你，营养不良不但包括缺啥，还包括营养素的中毒，是不是？你像维 C， 抗坏血酸，是吧？你平时水果吃的不足的，你补点维 C， 没错。好家伙，维 C 十粒八粒那么吃，说维生素吃不坏。吃中毒了就成病了。所以啊，营养素的过度它也叫营养不良，而且还会产生毒性反应，是吧？你看钙补多了长结石，是不是啊？你那个铁矿物元素补多了大骨解病，是不是啊？钠呢，钠补多了高血压病啊，是不是？所以营养素的营养重在一个平衡啊，不足与过量皆为不良啊，皆为不良。那么既然它的成因是生活，那你用胰岛素、用降糖药把数字给搞下来了，那面的错误的生活行为还在加重元气的损耗，加重脏腑平衡的破坏，所以啊，你那叫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外国人说终身性疾病，啥意思？一辈子治不好。原因是什么？是这病难治吗？不是，是因为你治的是数字，你没治那个病因。生活行为的错还在，元气的损耗还在，脏腑的破坏还在，哎，所以现代医学家，包括好多欧美国家的这个智者，是吧？养生的大家，哎，人说了，啊，解决21世纪人类生存健康的问题的钥匙，在东方。东方是哪儿？哎，就是我们中国呀。是吧？是我们中国把中药提纯了往血管里打针吗？啊，不是的，在于中国古老的智慧。啊，什么是中国古老的智慧啊？ 啊，《黄帝内经》、《易经》、《道德经》、《论语》、《中庸》、《大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本草纲目》啊，是这些传统的医学和人文的文化智慧。所以近些年来啊，这个中医调治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是吧？是补维生素吗？不是，是吧？是给挂点滴吗？不是，那是什么？啊，先找病因，找到生活照病的原因，而后补足元气，安和五脏，是吧？你看，特别这个血糖高，啊，为什么和那个脂肪肝？和那个高尿酸血症、肾衰竭、尿毒症啥，肾功不全呢，是吧？血里边的尿的成分多了，它也是痰湿啊，是不是？哎，叫脾不化湿，肾不利尿，是吧？为什么还得关节炎？为什么得冠心病、心梗啊？啊，肝不调达。为什么情志不好啊？还容易得抑郁症、烦躁啊？啊，脾积不疏。哎，所以呀，我们的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它不但是科学的，更准确的讲，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它是超现实主义，甚至远远的超过了科学。不是中医文化追着科学在走，而是现代的科学追着中医药文化的智慧来实践它，来证明它。哎，所以我们现在读古代经典，是吧？用经师典籍，啊，用这些传统的理论来指导现代医学的实践，啊，那才是什么呢？明智之举。啊，就像家里有事儿要多问老人，是吧？老人也常说那样的话，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都多。哎，哎，这就是文化的沉淀。哎，这就是经验的积累啊。那么脾湿还和什么有关呢？哎，还和湿疹啊，还有那个慢性结肠炎拉稀。哎，这都是脾主津液，津液出问题了啊，津液出问题了。清者不能上升，那你下来了，那就成了拉跑肚水了，是吧？那浊者不能下降呢，那淤在体内就是什么呢？血粘度高，动脉硬化斑块，脂肪肝啊，甚至溢到皮肤上，老年斑，是吧？所以健脾化湿，养好胃肠的内环境，是吧？现代医学发明了什么呢？哎，叫微生物啊，也叫微生物益生活菌的养生的方法啊，其实说现代发明的啊，只不过是现代人把它单独的给它分裂出来了，是吧？哎，中国古代的那个酱，是吧？包括现在咱们吃那酱油腌制那个腌菜腊肉，是吧？哎，不用防腐剂它肉怎么不坏呀？它有发酵的成分。酿酒，是吧？更可笑的是现在有些这个搞细菌研究的人，哎呀，这个肠道补双歧杆菌千万不能喝酒啊。我说你知道吗？那益生活菌和酿米酒、酿醪糟，包括酿制茅台酒那个酒曲子，他们是一个祖宗啊，他们是堂兄弟啊。啊，所以这都是微生物啊，包括咱们酿臭豆腐、酿腐乳，你没有微生物，没有益生的细菌，对人体有益的细菌，你能有这样的环境吗？所以呀，服用这个生物活菌调这个便秘，是吧？调这个跑肚拉稀，包括调体内的这个放屁恶臭、产气杆菌过多这个情况啊，不但可以啊适当的饮酒，哎，尤其是后补胃肠的啊，你不要认为啊酒啊越透明的越澄清的越好，那非也，是吧？你看那白酒一点色没有，你喝多了照样给你喝成酒精肝，喝得你昏睡不起， 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故事，我讲那个武松啊，景阳冈十八碗酒，咱还别说十八碗，你就算他那碗就装个碗底儿，一底儿50毫升就1两，十八碗你算吧，是吧？你铁打的汉子1斤半不喝死你啊？所以啊，那时候是吧？哎，唐宋年间用的什么酒？都是米酒，次度的，比现在的啤酒还低一半的度数。所以人饮酒不是为了买醉，是吧？喝的直吐，喝的肝硬化，喝的胃肠溃疡，你那花钱买醉，一个是把人喝醉了醉，一个是受醉的醉。而古时人饮酒是为了养生，是吧？端午节喝雄黄酒干什么呢？驱风邪，是不是啊？驱瘟疫，是吧？哎，所有补气生血的药，舒筋利骨的药，要用什么呢？黄酒做引子，干什么呢？引药归经。所以呀，胃肠脾胃亏虚的人，你不但呢可以吃双歧活菌，而且我建议大家啊，你能用点地道的，是吧？米酒，是吧？或者偏度数高的，够年头的那个黄酒，一次50到100毫升，晚餐而用。我告诉你，它的养生作用更强，啊，更强，啊！喝酒不是为了买醉，哎，喝酒是为了，哎，以酒之，啊，五谷之精，养脾胃，啊，利肝胆，啊，舒筋骨，是吧？所以别把酒的文化，啊，给这个什么呢失传了啊！这说的是脾之精为涎。老人那个口角流涎中风先兆那个是吧，你是痰湿重的健脾化血脂，你说我要生气气的养肝，肝气淤结的，肝有实火的，来什么呢？疏肝化淤结啊，化淤结补足元气，调和肝胆啊，肝为将军之官，把肝脏养好了，就是给这一年的四季养生、五行、中医调理做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不是？啊，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你按照中医健康管理，啊，系统的调，是吧？因为养生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朝朝夕夕的事，是不是？养生不是三分钟热血，是吧？养生一定要遵循着传统的文化，啊，遵循着天地自然和谐。统一这么一个原则来进行调啊，这把脾的液说了啊，简单的说说肺之液啊，这个其实我有个老话啊，现在好多医院的医生也在用啊，这是我十几年前提的啊，叫咳而有痰无大病。什么叫痰呢？痰它不是这个筋啊。痰是肺之筋在清除呼吸道的什么呢污染物和尘埃之后形成的胶状粘稠物，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叫痰液啊。那肺之筋是什么呢？哎，肺之筋是你鼻腔的湿润的空气，是吧？你流清鼻子也不是筋，你那清鼻子水是肺的虚寒，所以只有鼻子温润的湿润的那个空气，温润湿润啊，我讲过形寒饮冷伤于肺嘛，身体着凉吃凉东西这都伤肺啊。所以说你咳嗽的气管炎的爱感冒的你要知道啊，形寒饮冷伤于肺。那肺之筋就是鼻腔当中温润的哎那个空气环境，所以干燥性鼻炎就是肺无筋了。怎么的？哎，吃冬虫夏草润肺。哎，所以干燥综合症，你皮肤干鼻子干你要养肺啊，你没有唾液还耳鸣你要养肾，是吧？那干咳无痰呢，哎，叫滋润肺筋，是吧？食补当中什么呢？ 核桃仁、冰糖、生姜、蒸梨吃，吃点藕。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们已经把这个胃肠通和心脑通当中的脑通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尤其是脑通。什么叫脑通啊？脑通就是不得脑中风啊，是吧？所以把脑中风的成因，高血压、高脂血症、低血压、颈椎病、顽固的心律失常当中的房颤，这些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由年积月累的积累而形成了中风突发的形成。那么中风可防不可治，虽然中风啊可防，但是没人预防，是吧？更多的人都是什么呢？啊，中了风落下后遗症了，才想起来防复发，才想起来赶紧康复。为此呢，我们给大家伙总结了中风康复八法，是吧？在节目当中，我们中风康复八法的啊全面的分析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完结，是不是啊？哎，那么主国中医说呀，说心主人一身之血脉，心脑通啊就是人的血脉畅通。这脑通咱不得脑中风，不得脑萎缩，不得老年痴呆症，不得帕金森，没有失眠，没有癫痫，这是脑通的健康的结果。那么心脏呢，是吧？我们说心主血脉，又主神明，主神明说的主要是咱们这个脑神经的功能，是吧？主血脉呢，哎，就说的是心脏的功能。何况心脑不分家呀，是不是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病科，得中风的哪有没有心脏病的？反之呢，那个心绞痛心梗的又哪会得不上中风呢？所以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这个中风和心血管病之间的关系，就好比那颈椎病和腰椎病的关系，是不是啊？哎，是唇亡齿寒相互关联的，是吧？那么今天呢，今天呢，我就重点的给大家讲讲这个心通啊，心通，说说心脏啊，说说心脏的相关疾病啊，心脏的相关疾病，是吧？重点的要讲一讲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是吧？因为心脏病啊，尤其是冠心病，它已经是名牌疾病了，是吧？不用我多做介绍，什么心律失常型的冠心病、心绞痛型的冠心病、心肌梗塞型的冠心病、猝死型冠心病、隐匿型冠心病，是吧？这是西医对冠心病的分类。那么期间呢，隐匿型冠心病不容易被发现，是吧？而猝死型冠心病只能作为病人的死亡原因写到那个什么呢，病历本上了。那可见呢，这两样冠心病，这两大类型在临床保健预防和治疗上意义不大啊。 那么还剩下三个，是吧？一个叫心律失常型的冠心病，一个叫心绞痛型的冠心病，一个叫心肌梗塞型的冠心病。那么这三大类型的冠心病，我们准备拿出一些时日来，哎，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综合保健预防之法。那么今天呢，啊，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心脏不好的十大表现，这大家把它闹明白啊。说什么叫心脏不好啊？哎，说明你的心脏啊已经不健康了。但是很可能呢，凭着现代的医疗条件水平下，你可能到医院呢查不出来心脏病，这就存在问题了，是吧？心脏不好我们有感觉，但是医生呢又说我们没有心脏病，那这时候呢就不能乱服药，也就是生活中大家常说的那种亚健康状态。而介于疾病和健康之间的这个亚健康状态，那么心脏的亚健康，它往往是重大的心脏疾患的一个什么呢？前提。所以心脏病的预防绝对不是说心梗了放支架，心衰了住院抢救，那个都是保命了啊。而真正的预防呢，就是在心脏的亚健康状态之时，及时辨明原因，实施有效的保健和预防。所以呀，对于心脏的亚健康状态啊，这是西方医学提出的亚健康状态，而实际上呢，从中医上讲已经是心脏的疾病了啊，只不过是你现在医疗水平条件下，西医的那个化验单体现不出来，但是病人是感觉得出来的，而且中医也是诊病通过望闻问切啊，也是能查得出来看得出来的。所以呀，全面实现中西医结合，实现呢中医健康管理，哎，就是让大家伙我们学好中医文化，实践好呢中西结合的疗法，哎，中医同样可以让我们慢性病人啊明明白白健健康康的活着，是吧？当然了，你说学中医可不是说你学一天你就学明白了啊，它是有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入繁的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啊？就像